系咪？咁当然佢有探长帮佢开台。 Facebook 咁事实上咧，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你唔使做视像嘅话，你就系纯粹即系做声啊，咁样摆上去 YouTube 咧，其实 佢 Facebook Live 嘅就系佢。 坦白讲，其实20,000蚊搞掂，20,000蚊都唔使啊，应该咁讲。20,000蚊都唔使就开到个台噶啦。你睇下阿仇斯达嗰啲， 同埋你呢个真系自由市场嘅竞争喎、 啊， 系咪？即系你系近似 homogeneous 嘅 product 啊嘛，同埋 service 啊嘛，系咪？大家都系咁上下啲嘢嘅，即系同一个模式嘅啫。又有 free entry of exit， 其他两个 assumptions 唔记得咗啦。但系 by the way， 其实你系真正系能够体验到嗰个竞争，你真系有考验噶。 嗯， 你话喂细良 OK， 老萧嗰啲咁样做几分钟嗰啲 OK， 游清源又得，吴志森又做紧。 嗯， 喂，其实唔系容易噶。 嗯， 我都要个脑都要转转咯。我平时侧边有人帮我摄摄噶嘛。 佢系十年工啊嘛，大佬，即系你个即系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工啊嘛，呢个系 exactly 啊。 所以你唔好话即系以为嗰啲嘢放诸四海如皆准啊，你做主流传媒得，啲老板睇得起你， 系啊， 文笔畅顺，甚至乎攞嗰个新闻足过系准，唔代表你一 apply 到呢个新媒体嘅时候咧。嗯，系一定的， 同埋就系话，即系 我睇第一日，我已经觉得唔系啦。 同埋大家都筹紧期嘅，其实讲真，即系 同埋你个 budget 太高。 系啊， 正正想讲，头先争啲跳漏咗就系、是，我哋成500万一年，大哥。 系啊，即系你，唔系其实如果你系有筹期嘅话，其实已经勤力啲嘅啫。你起码等 阿达嗰次咪话我哋，喂、哎、我哋翻台一样嘢好咧，就系唔够100万。我话大佬，你随意，我哋都未咁未有到咁滞，差唔多。我哋嘅 expenses 系而家好一啲嘅， 嗯， 所以就即系阔佬啲嘅。喂，以前啊，我哋真系三四十个嘅咋，有几多钱使啊，大哥？都冇，好似三四十个都。 你讲一年啊？你讲紧 系一年啊？好似唔知18个月添，因为我第一次交个核数报告就系18个月噶嘛，屌。 嗯， 系啊，即系两个月，即系每个2万零3万蚊嘅咋，大哥。但系而家梗系多咗啦，即系推咪哥哥，我哋要俾居马费啊，大哥系嘛？你都大佬扑到嚟系嘛？有啲主持我哋有都有俾啦部分系咪？咁但系喂，你用500万个 budget 去搞？ 嗯， 哇，少少 唔系500万一年差唔多嘅，其实，因为咁讲嗱，都系咁讲啦。你数据新闻系要钱啊嘛，系咪？第二就系话，其实你个个都大粒噶嘛，你个个都系劲嘢嚟嘅，大佬。你如果你话要俾翻嗰班即系叫做 senior 嘅记者吓编采，咁即系讲真，喂，你系好贵嘅，大佬。喂，你知唔知你？喂，你头先都识讲啦，852啊，佢其实都系十个人咋，嗱852十个人，呢个众新闻又系十个人，但852系绝大部分都系僆仔嚟噶， 佢咪所以咪搞错， 都20几万啊， 新媒体你唔可能唔靠僆仔僆妹嘅，因为我哋唔系咁样嘅出身同埋触角嘅人嚟噶嘛，我哋最叻就睇无线咋嘛，电视嘅世代咋嘛，但系你一去到呢个电脑世代，已唔系我哋。充分掌握嘅嘢嚟噶啦，喂，所以我好少玩嗰啲 Facebook， 因为我都唔系太过即系掌握到点玩。做网台反而相对容易啲，因为以前就算我喺人民台又好， 咁你人网经验啊嘛， 人网嗰啲咁都做过下，即系再upgrade 下或者系再睇下咩问题。喂，但系好担心咯，500万。我就即系睇第一日啦 ，to be fair。 同埋好难有佢位置，因为其实讲真唔系缺啊嘛，即系而家香港系有噶嘛，系咪？ 唔系我呼吁大家捐下钱嘅，起码你睇一年先啦，大佬。即系可能痛定思痛啦、嗯。但系如果系我系佢，我就会揾多啲年青嘅辈翻嚟搞。 啊，同埋 你最多系攞嗰啲风啊嗰啲嘢，你个 present 手法俾佢搞。 啊，系咯。 好嘛，今日时间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拜拜。哇，呢一节好长嘅 啫。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是刘世良。